你好，我是刘超。提到 Java I/O，相信你一定不陌生。你可能使用过 I/O 操作读写文件，也可能使用过它实现 socket 的信息传输。这都是我们在系统中最常遇到的和 I/O 有关的操作。我们都知道 I/O 的速度要比内存速度慢，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大数据时代背景下，I/O 的性能问题呢更是尤为突出。I/O 读写已经成为很多应用场景下的系统性能瓶颈，不容我们忽视。今天我们就来深入了解一下 Java I/O 在高并发大数据业务场景下暴露出的性能问题，从源头入手学习优化方法。我们先从基础开始，全面了解一下什么是 I/O。它是机器获取和交换信息的主要渠道，而流是完成 I/O 操作的主要方式。在计算机中，流是一种信息的转换，流是有序的。因此呢，相对于某一机器或者应用程序而言，我们通常把机器或者应用程序接收外界的信息呢，称为输入流；从机器或者应用程序向外输出的信息呢，称为输出流，合称为输入输出流。机器间或程序间在进行信息交换或者数据交换的时候呢，总是先将对象或数据转换为某种形式的流，再通过流的传输，到达指定机器或程序后，再将流转换为对象数据。因此啊，流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数据的载体，通过它呢，可以实现数据交换和传输。Java 的 I/O 操作类在包 Java 点 I/O 下，其中 Input Stream、Output Stream 以及 Reader Writer 类是 I/O 包中的四个基本类，它们分别处理字节流和字符流。回顾我过往的学习经历呢，我记得在初次阅读 Java I/O 流文档的时候，我有过这样一个疑问，在这里呢也分享给你，那就是不管是文件读写还是网络发送接收，信息的最小存储单元都是字节。那为什么 I/O 流操作要分为字节流操作和字符流操作呢？我们知道，字符到字节必须经过转码，这个过程呢非常耗时。如果我们不知道编码类型，就很容易出现乱码问题。所以 I/O 流提供了一个直接操作字符的接口，方便我们平时对字符进行流操作。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字节流和字符流。Input Stream 和 Output Stream 是字节流的抽象类，这两个抽象类呢，又派生出了若干子类，不同的子类分别处理不同的操作类型。这里呢，我在文稿中为你画了一张图，帮助你详细了解，音频中就不赘述了。Reader 和 Writer 是字符流的抽象类，这两个抽象类呢也派生出了若干子类，同字节流一样，不同的子类呢分别处理不同的操作类型，具体内容也请在文稿中查看。基础学习就到这里，下面呢我们来看看传统 I/O 都存在哪些性能问题。我们知道啊，I/O 操作分为磁盘 I/O 操作和网络 I/O 操作，前者呢是从磁盘中读取数据源输入到内存中。之后将读取的信息持久化输出在物理磁盘上，后者呢是从网络中读取信息输入到内存，最终将信息输出到网络中。但不管是磁盘 I/O 还是网络 I/O，在传统 I/O 中都存在严重的性能问题。第一个，多次内存复制。在传统 I/O 中，我们可以通过 Input Stream 从原数据中读取数据流，输入到缓冲区里。通过 Output Stream 将数据输出到外部设备，你可以去文稿中查看输入操作在操作系统中的具体流程。首先，JVM 发出 Read 系统调用，并通过它向内核发起读请求。然后呢，内核向硬件发送读指令，并等待读就绪。再然后，内核把将要读取的数据复制到指向的内核缓存中。最后，操作系统内核将数据复制到用户空间缓冲区，然后 Read 系统调用返回。在这个过程中，数据是先从外部设备复制到内核空间，再从内核空间复制到用户空间，这就发生了两次内存复制操作。这种操作呢，会导致不必要的数据拷贝和上下文切换，从而降低 I/O 的性能。第二个性能问题，阻塞。在传统 I/O 中，Input Stream 的 Read 是一个 while 循环操作，它会一直等待数据读取，直到数据就绪才会返回。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数据就绪，这个读取操作呢将会一直被挂起，用户线程将会处于阻塞状态。 在少量连接请求的情况下，使用 input stream 的 read 操作没有问题，响应速度也很高。但在发生大量连接请求时，就需要创建大量监听线程。这时如果线程没有数据就绪，就会被挂起，然后进入阻塞状态。一旦发生线程阻塞，这些线程将会不断地抢夺 CPU 资源，从而导致大量的 CPU 上下文切换，增加系统的性能开销。其实面对以上两个性能问题啊，不仅编程语言对此做了优化，各个操作系统呢也进一步优化了 I/O。 JDK 1.4 发布了 java.nio 包， NIO 的发布优化了内存复制以及阻塞导致的严重性能问题。 JDK 1.7 又发布了 NIO2，提出了从操作系统层面实现的异步 I/O。 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具体的优化实现。首先是使用缓冲区优化读写流操作。在传统 I/O 中提供了基于流的 I/O 实现，即 input stream 和 output stream， 这种基于流的实现以字节为单位处理数据。 NIO 与传统 I/O 不同，它是基于块的，它以块为基本单位处理数据。在 NIO 中最为重要的两个组件是缓冲区和通道。缓冲区是一块连续的内存块，是 NIO 读写数据的中转地。通道表示缓冲数据的源头或者目的地，它用于读取缓冲或者写入数据，是访问缓冲的接口。传统 IO 和 NIO 的最大区别就是传统 IO 是面向流， NIO 是面向缓冲区。缓冲区可以将文件一次性读入内存，再做后续处理，而传统的方式呢是边读文件边处理数据。虽然传统 IO 后面也使用了缓冲块，但仍然不能和 NIO 相媲美。使用 NIO 替代传统 IO 操作，可以提升系统的整体性能，效果立竿见影。然后是使用 Direct Buffer 减少内存复制。 NIO 的缓冲区除了做了缓冲块优化之外，还提供了一个可以直接访问物理内存的类 Direct Buffer。普通的 buffer 分配的是 GVM 堆内存，而 direct buffer 是直接分配物理内存。我们知道数据要输出到外部设备，必须先从用户空间复制到内核空间，再复制到输出设备。而 direct buffer 则是直接将步骤简化为从内核空间复制到外部设备，减少了数据拷贝。这里呢，拓展一点，由于 direct buffer 申请的是非 GVM 的物理内存，所以创建和销毁的代价很高。 Direct Buffer 申请的内存并不是直接由 JVM 负责垃圾回收，但在 Direct Buffer 包装类被回收时，会通过 Java Reference 机制来释放该内存块。最后是避免阻塞，优化 IO 操作。 NIO 很多人呢也称之为非阻塞 IO， 这样叫其实更能体现它的特点。为什么这么说呢？传统的 IO 即使使用了缓冲块，依然存在阻塞问题。由于线程池线程数量有限，一旦发生大量并发请求，超过最大数量的线程就只能等待，直到线程池中有空闲的线程可以被复用。而对 socket 的输入流进行读取时，读取流会一直阻塞，直到发生这三种情况的任意一种才会解除阻塞。这三种情况分别是有数据可读、连接释放、空指针或 IO 异常。阻塞问题就是传统 IO 最大的弊端。 NIO 发布后，通道和多路复用器这两个基本组件实现了 NIO 的非阻塞。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两个组件的优化原理。先来说说通道。前面我们讨论过，传统 IO 的数据读取和写入是从用户空间到内核空间来回复制，而内核空间的数据呢，是通过操作系统层面的 IO 接口从磁盘读取或写入。最开始在应用程序调用操作系统 IO 接口时，是由 CPU 完成分配。这种方式最大的问题呢，是发生大量 IO 请求时非常消耗 CPU。 之后操作系统引入了 DMA， 内核空间与磁盘之间的存取完全由 DMA 负责，但这种方式依然需要向 CPU 申请权限，且需要借助 DMA 总线来完成数据的复制操作。如果 DMA 总线过多，就会造成总线冲突。通道的出现就解决了这些问题。通道有自己的处理器，可以完成内核空间和磁盘之间的 IO 操作。在 NIO 中，我们读取和写入数据都要借助通道。 由于通道是双向的，所以读写可以同时进行。再来说说多路复用器。多路复用器是 Java NIO 编程的基础，用于检查一个或多个 NIO 通道的状态是否处于可读可写。多路复用器是基于事件驱动实现的，我们可以在多路复用器中注册 accept、read 监听事件。多路复用器会不断轮询注册在其上的通道，如果某个通道上面发生监听事件，这个通道呢就处于就绪状态，然后进行 IO 操作。一个线程使用一个多路复用器，通过轮询的方式可以监听多个通道上的事件。我们可以在注册通道时设置该通道为非阻塞，当通道上没有 IO 操作时，该线程就不会一直等待了，而是会不断轮询所有通道，从而避免发生阻塞。目前操作系统的 IO 多路复用机制都使用了 EPO， 相比传统的 SELECT 机制， EPO 没有最大连接聚丙1024的限制，所以多路复用器在理论上可以轮询成千上万的客户端。下面我用一个生活化的场景来举例，看完你就更清楚通道和多路复用器在非阻塞 IO 中承担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了。我们可以把监听多个 IO 连接请求比作一个火车站的进站口。以前检票呢，只能让搭乘就近一趟发车的旅客提前进站，而且只有一个检票员。这时如果有其他车次的旅客要进站，就只能在站口排队。这就相当于最早没有实现线程池的 IO 操作。后来火车站升级了，多了几个检票入口，允许不同车次的旅客从各自对应的检票入口进站。这就相当于用多线程创建了多个监听线程，同时监听各个客户端的 IO 请求。最后火车站进行了升级改造，可以容纳更多旅客了，而且车次也安排合理，乘客不再扎堆排队，可以从一个大的统一的检票口进站了。这一个检票口可以同时检票多个车次，这个大的检票口就相当于多路复用器，车次就相当于通道，旅客就相当于 IO 流。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一起来回顾一下。 Java 的传统 IO 开始是基于 input stream 和 output stream 两个操作流实现的，这种流操作是以字节为单位，如果在高并发大数据场景中很容易导致阻塞，因此这种操作的性能是非常差的。还有输出数据从用户空间复制到内核空间，再复制到输出设备，这样的操作会增加系统的性能开销。传统 IO 后来使用了缓冲区优化了阻塞这个性能问题，以缓冲块作为最小单位，但相比整体性能来说依然不尽人意。于是 NIO 发布，它是基于缓冲块为单位的流操作，在缓冲区的基础上新增了两个组件管道和多路复用器，实现了非阻塞 IO。 NIO 适用于发生大量 IO 连接请求的场景，这三个组件呢共同提升了 IO 的整体性能。文稿中我还给你提供了几个简单的例子，你可以动手实践下传统 IO、 NIO 和 AIO。 最后呢，留给你一道思考题，我们共同探讨。在 GTK 1.7 版本中，Java 发布了 NIO 的升级包 NIO2， 也就是 AIO。 AIO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异步 IO， 它是直接将 IO 操作交给操作系统进行异步处理，这也是对 IO 操作的一种优化。那为什么现在很多容器的通信框架都还是使用 NIO 呢？期待在留言区看到你的见解，也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身边的朋友，邀请他一起学习。